厦门等地的科技公司。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不会容忍任何打压少数民族事件在中国发生，中方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下午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今晚部分时间多云，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9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6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2，升2.4；美团点评88.95，升4.25；友邦保险74.05，升咗5毫；盈富基金26.8，升咗1毫；建设银行5.98，升咗6仙；港交所232.6，升咗6.6；中国平安91.2，升咗1.15；百威亚太31.55，升咗1.01；汇丰控股58.7，升咗4.5；招商银行37.15，跌咗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9.629，瑞士法郎7.893，澳元5.296，加元5.9，新西兰元4.957，欧元8.6137，欧元8.6128。每百日元兑港元7.3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84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7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跌咗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1.73美元，卖出1,4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喺港岛方面，坚拿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啦，喺将军澳嗰边。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开。就是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路面情况，港岛的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天美道多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比较繁忙一些。提一提大家，湾仔的谢飞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和菲林明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因为是爆水管的缘故。谢飞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和菲林明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是不能够通车，车辆是不能够在柯布连道左转去谢飞道。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仍然多车，龙尾排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伟业街来回方向介乎考明街和伟发道是挤塞。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对开。弥敦道来回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是挤塞的。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龙尾排到柯士甸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过咗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汉斯·法兰克，人称波兰屠夫，希特拉嘅私人法律顾问，亦系德占波兰嘅总督。佢双眼被权力蒙蔽，双手沾满犹太人同波兰人嘅鲜血。波兰平民喺资源匮乏下勇武抗争，最终又能否脱离纳粹嘅魔掌？作为法兰克嘅儿子，对于父亲昔日藐视法治、侮辱自己嘅尊严，又有咩感受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神奇嘅不得了，飞进平凡嘅不是家庭。 出海有只识讲嘢嘅鸡啊！ 我叫不得了啊 ，Tolin， 我可以令到一个人讲真话。 老公，放喺你个头上面试下咧。 想知不得了嘅神奇力量，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轻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其实在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今日呢个嘉宾咧，就系、是、前排咧就突然间我见到有哇，原来佢系音乐上面咧有好多好知识丰富嘅， 系啊，同埋即系有一种好神秘嘅气息喺度，然之后大家好似咧喺度揭古咁样喺度想了解佢多少。 系啦，咁而佢啱啱今日嚟到嘅时候咧，佢就啊系啊，我都啊冇乜嚟过呢一边啊，以前咧我都同另外有两个主持咧喺度有一个系唱歌嘅音乐节目嘅咁样。今日嘅嘉宾系康子嚟 ，Hello 你好。 好搞笑，其實我一啲都唔神秘嘅，你成日會喺街市啊，喺嗰啲商場見到我。 但係嗰陣時你唔係唱歌嘛？喂，但我想知你嗱，因為譬如之前咧就知道有好多人係你係擔任咗容祖兒嘅 concert 嘅其中一個和音啦。咁、然之後就有好多一啲嘅 coverage 啦，即係講翻啊，原來你譬如係樂器上面咧吹 flute 啊，跟住然之後我嗰日見到原來你仲有一隊組合啦，係啱差啊嘛，係嘛？跟住就去 Facebook 嗰度睇啦，好好聽嘅喎、 啊，同埋嗰個字好勁啊！因為岩蠶個蠶字，我而家唔識寫啦，俾你識寫。 你而家問我都要諗下啊，點寫個蠶字啊？所以我哋通常叫自己做 arm charm 咯， 係 呢啲咯。 係，但我想問你同音樂嗰個緣分係咪好細個已經種落㗎啦？其實 五歲啦，我記憶裏面就係、是、我媽咪就問我，佢話嗱，而家咧有得俾你揀跳舞、跳芭蕾舞，嗰時係淨係跳芭蕾舞嘅啫，唔會有 hip hop 啊。funk 啊嗰啲咁樣冇嘅，跟住定係彈琴，即係學呢兩樣嘢，是但假一樣嘅啫咁樣。咁跟住咧，我當時係話，我姑姐咧係喺台灣讀音樂嘅，咁、所以我屋企已經有隻琴喺度，佢同我一齊住嘅，我姑姐。咁我就唔知點解我咁慳家喎嗰陣時，而家唔慳家噶，嗰陣時慳家，就我覺得已經有隻琴喺度啦，咁唔使煩咯咁樣。咁其實我都好中意睇人跳舞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兩樣嘢揀咧。 方便啲就彈琴啦咁樣。咁亦都中間都停過一段時間嘅。 係。 係啦，停，因為我媽話我唔你都唔練琴嘅，即係人人學琴都要練琴噶嘛，我都冇見過你自己走去練嘅。咁其實咧，以前咁，其實而家都係嘅，好多人學琴咧，其實學嚟學去都係得嗰十首八首歌嘅，就係考試嗰啲歌。 Yeah. 咁呢個文化係一路以嚟都係咁噶啦，我細個都係咁。咁咧通常咧一級就冇人考嘅，一嚟考二級，然之後咧三四級差唔多嘅啫，考五級啦咁樣。咁跟住咧考完五級咧就跳到去八級咁。咁一生人咧其實係因為每一級淨係考三首歌嘛。咁一生人其實可能淨係識九首歌嘅啫，咁樣咯。咁你諗下，我學到五級嘅時候，我都係仍然彈緊六首歌。你諗下嗰陣時係悶到一個點啦，係咪先？咁跟住所以咧我就好即係。冇乜興趣彈考試嘅嘢，咁、 yeah. 所以我媽咪就同我停咗，唔俾我考，唔俾我學噶， 係啊， 係啦，唔俾學。咁咧，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咧，佢一停咗我之後咧，其實我仲彈得多過平時。咁啊，點解咧？我就周圍，因為我姑姐喺屋企，好多譜噶嘛，咁我真係掹嗰啲譜出嚟啊，嗰啲係冇人教我嘅嘢嚟嘅，咁咧。其實變相我仲彈得多咗，咁我就發現、其實我中意嘅喎，咁我就調翻轉叫我媽咪可唔可以俾翻我學琴啊咁樣，就由嗰陣時就開始就冇停過咯。 然之後就輾轉仲係音樂系入埋去多倫多。 係啊，嗰、那個人，嗰個人係好笑。其實嗰陣時咧，high school 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就讀緊accounting 啦，即係讀緊啲 business 嘅科為主嘅。咁因為我屋企人係啲，我爸爸係做銀行嘅，咁、媽咪都係即係類似咁樣嘅職業啦。咁所以佢哋咧個腦咧好得意嘅，即係我諗你屋企人都好容易會係，如果佢係嗰一行嘅，佢都會想你入翻嗰行嘅，因為佢覺得佢可以幫到你嘛，即係好正常嘅呢件事。咁所以咧嗰陣時我都好乖嘅，即係佢哋叫我讀咩科，我咪讀咩科咯。但係咧去到大學學咧要揀科啦，我就想讀音樂啦。咁於是咧就點？嗰份科好笑嘅，係上高填你嗰啲科啦，然之後下低要俾屋企人簽名。但係其實我屋企人從來都又唔會話要睇就好 detail 你寫咗啲乜佢先簽嘅。咁所以我就調翻 轉。但係佢哋做 business 㗎。 咁所以咧， 冇睇合約嘅精神都搞錯。 即係佢哋好信得過我咧，又或者我其實係我衰嘅。咁咧，於是我份 form 就係點咧？我俾佢簽咗名先，然之後我先填嘢上去嘅。咁、所以咧，到嗰間 U 收咗我嘅時候咧，我媽原本好開心，但係點知佢聽佢知道我係我話嘅，但係我係讀 music 喎。跟住咧，佢即刻你睇到佢個樣即刻變樣咁嘅啦。跟住佢係唔開心咗幾個月嘅。 所以之後其實你嗰陣時 feel 到你係好有熱情，真係向音樂嗰方面 發展 噶嘛。 其實我問咗好多人㗎、因為我都驚嘅，即係。你屋企人同你講咗咁多關於即係哇，如果你讀音樂，第時嘅出路點啊？因為佢哋嘅腦淨諗到教琴嘅啫嘛，即係我係彈琴嘅，咁咪教琴咯，咁或者頂籠咪喺琴行嗰度賣琴咯，咁啦， 都有 business 嘅元素，佢都幫到我啊，咁 係啦，咁即係呢個係佢哋諗到嘅嘢嘛，只能夠諗到係。咁佢咁不停咁樣灌輸俾我，其實我都會驚噶嘛，係咪？咁但係咁當其時我就有一個一個即係過來人啦，即係佢都係佢喺個 faculty 裏邊做嘢嘅，即係喺個音樂學院入邊做嘢。佢就同我講咗一樣嘢，佢話你而家個狀態咧，無論係你個記憶啦，你嗰、那個muscles 嘅 memory 啦，你個手指啊咁各樣啦，係喺一個最好嘅狀態。佢話如果你而家呢個狀態，你突然間去咗讀第二樣嘢，咁你咪會其實你會變相就減低咗嗰、那個即係係啦，即係你會唔會彈咁多啦？你唔會接觸咁多啦，變相會減咗。咁佢話其實最好就係而家你去讀咗呢一個你想讀嘅嘢先。咁其實我覺得好 make sense， 因為點解咧？譬如話你話business 啊嗰啲即係書本嘅嘢咧，其實我之後讀都得噶嘛。但係你話我停幾年，然之後再彈翻咧，就真係其實會生鏽噶。咁咯，咁所以我 take 咗佢呢個 advice 咯。咁我都幾衝動，同埋我都幾唔理噶。咁at least 第一個 degree 係你自己中意嘅，咁我就揀咗我自己中意嘅嘢咯。但係就屋企人冇辦法咁樣配合我咯，係啊。不過咧，雖然話我讀 music 佢唔係咁中意啦，但係咧每一次有 concert 啦，每一次有任何演出咧，佢哋都會即係買飛啊，或者買飛唔買飛嗰啲都嚟睇咯。咁所以其實就係好 supportive 嘅。 当初没有地图，未找到前方的路，何谓成熟不太知道，到一日灯光幻化记号，偏偏地我跳高，展开两臂祈求碰到每天美好，飞过密林盼会望到，留一刻的回响，求一刻更方向，旋转间似水流畅，踏步让我跨过爱上，忘记了我的有样，用一生是剪过全部记录，花开时早找 不如聽咧，頭先嗱，琴係學噶啦，咁然之後有係 major 就係音樂系啦，咁樣，咁但係，喂，你又犀利喎，你好多都係自己學翻嚟，我想問係嘛？ 唔係好多。 聽講話吹 flute 係佢自己學翻嚟啦，我想問譬如唱和音啊等等啲工作係咪都係自學定係點樣？ 其實咧，我想話咧，尤其是香港，我唔知道其他國家點樣啦，即係喺我哋呢、這個做 pop music 呢一個行業裏邊咧， yeah. 其實好多人都係自學噶，彈吉他好多人都係自學噶啦。 而家有 YouTube 就容易啲啫。 係，咁但係譬如話我嗱，而家我做完祖兒之後，跟、yeah. 住我又。啱啱就做完黃凱芹啦，咁我一有機會咧，我又唔怕醜啊嘛，而家因為去到呢個年紀仲怕咩啫，係咪？咁我就唔怕醜，我不停問人嘢噶，即係我見到有人即係譬如吉他手咁，咁佢其實做咗幾十年噶啦，咁我會不厭其煩咁問佢點解你有呢個花名嘅？你點入行㗎？咁即係可能係。喂，我入咗行30年啫。平時傾偈係講下，喂，去邊度食嘢啊？嗰啲吹水嘢，你唔好無啦啦問我呢啲嘢，好奇怪。 我嚟幫你寫翻 Wikipedia 啊！ 想做主持啊，其實主 要係即刻上身， 做人物。 個腦裏邊有10個問題，已經排住隊等嘅啫。咁跟住佢哋好多其實我問咗都係自學㗎。係啊，咁但係譬如和音咧，好多時其實唱和音嘅人，可能佢都係 on job training 嘅。我都係一入行嘅時候，我第一個演唱會係做鄭伊健。我記得嗰個 rehearsal 咧，我直情咧係個背脊流汗嘅。因為係我自己好矛盾嗰件事係，死啦！點解我讀咗十幾年，即係接觸咗十幾年音樂嘅嘢，但我今日我好似係一個傻仔咁坐喺度。我好似乜都唔識咁樣，因為咧，首先和音咧，尤其是和音嗰啲譜咧，如果講緊係已經係唔係新出嘅歌手咧，咁可能佢已經做咗好多次 show 噶啦。咁嗰份和音譜咧，可能仍然係停留喺90年代嗰一份第一份 original 嚟嘅。 其實當初上勁歌嘅時候都係呢份。 係啦，冇錯。咁佢嗱，咁佢點咧？譬如話你係作曲嗰、作曲嗰個啦，咁跟住可能你佢要做演唱會啦，個歌手，咁你就會安排啲譜咁樣嘅。咁、可能揾人寫啦咁樣。咁好啦，而呢一份譜咧。在下一個演唱會，可能到第二位做 MD 啦，做band leader 咁樣，可能佢會問翻啊，請問你有冇之前嗰份譜啊？有啊，咁我就成份俾佢啦，咁樣。 有一代傳一代嘅， 係啦。咁但係咧，最近咧， 牛腩汁咁， 老水汁 全家桶， 熬咗幾十年啦。 但係咧，到咧傳咗好多十年八年之後咧，呢份譜咧係好多人驚嘅。點解咧？因為影印再影印再影印嘅時候咧，係由第一代影印佢哋嘅 markings 去到第十代嘅時候咧，咁你諗下，中間可能有20個人唱過同一 part 咁樣啦。咁嗰個人可能唔係好啱 arrange 喎，咁我就將個箭嘴指上去。咦？但係第三個人可能佢又唔啱，佢又指翻落去。你諗下嗰啲箭嘴指到咧，淨係亂曬，同埋每一次嗰個 arrangement 都唔同嘅，即係可能咧，今次係長啲，下一次係短啲，有一次可能係由 chorus 唱先，然之後先翻去個 verse 度，咁你諗下嗰啲箭嘴又係指到咧，即係世界大亂嗰只啦。咁所以咧，到我第一次睇嗰份譜嘅時候，我就呢份係咩嚟嘅？好似係地圖咁樣咯，多啲咯。 咁但係嗰陣時會唔會嗱？譬如有啲和音，佢哋會自己編翻一個自己和音。 係係係。 但係你嗰陣時會唔會咁做定係？ 我都唔識，我完全係冇 concept 㗎。即係和音，我當然知道。即係譬如話，我以前有唱 choir， 我知道一個 chord 就係、是、即係我哋唱和音係 based on 一啲 chord 啦，係咪？咁但係睇數目字又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咁我都未搞得掂嗰啲數目字。咁所以就未搞得掂嗰啲 code 究竟佢個 spelling 係點樣？因為咧數目字咧，個一咧係度啦，係、咪？但係即係如果樂理上咧 ，major 同 minor 嘅度咧係唔一樣噶嘛？即係如果 major 嘅度咧就係度啦嚇，咁但係 minor 嘅度咧其實係佢個第三粒音係佢個咪嚟嘅咁樣，咁、樣啦，即係咁咁講，即係其實我都 即係高三度低三度嗰啲 friend 啦。咁所以咧係咁，究竟用邊一隻度咧？同埋咧，你唔會喺開始之先個 MD 會彈嗱呢個係度啊 ，OK 知唔知啊？咁樣先開始噶嘛嗰首歌，你唔知噶嘛咁，你要自己就要 catch 到個究竟嗰首歌嘅度喺邊啦咁咯。 哦， 所以其實係係個最初嘅時候個複雜就係喺呢度咧。大家講到我自己都有啲哇，真係 有啲 諗翻起嗰下都好似都驚啊！ 係啊， 咁所以越做就之後就慢慢開始就 pick up 好多係唱和音需要嘅 skills 啦，即係例如可能。編譜啊，諸如此類啊， 係啦。咁編譜其實我都睇翻前邊啲人點樣做啦。同 classical 嗰啲都有啲唔同，同埋個 style 都有變嘅。譬如喺九十年代咧，好多嗰啲烏啊嗰啲咧，好輕嗰啲咧，成日都烏啊嘅，係啦。咁無啦啦會喺人哋唱字嘅時候有好多烏啊咧，我而家就覺得好奇怪嘅。係而家好多和音咧，唱翻九十年代嗰啲烏啊嘅時候咧，唱都皺曬眉頭。點解呢度有烏啊嘅咧？咁樣 收到又瘋狂咁。 但係咧有時候我哋要 stick 翻住個原著啦，即係有。即其實因為聽眾咧係中意聽 original 噶嘛，你改咗佢咧，佢反而唔開心。即有啲譬如話鄭伊健一首《一生愛你一個》咧，咁中間有啲answer back 嗰啲咧，如果你唔唱咧，就點解冇咗㗎？全世界都識㗎嗰啲，嗰首係 part of 嗰首歌緊要嘅地方。咁你唔可以改咗佢㗎咯，嗰啲即你唔可以，你就算改 phrasing 佢都唔開心㗎嘛，嗰啲人係啦。咁所以咧，就算即有陣時咧，唔可以話我中意點就點樣去加落去咯。 喜歡你，我最清楚這感覺。從前你是你，從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 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结果，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在你心里爱着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处呼吁雇主考虑今日的交通和路面情况，按机构运作的需要和雇员情况，给雇员下班的安排，就雇员下班的安排作出弹性处理。劳工处发言人说，雇主应该因应交通和路面情况，例如安排分批提早放工，给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员工可以顺利回家。雇主并且应该体谅雇员的个别情况而作出弹性处理。多间大学宣布取消今日下午的课堂，包括中大、港大、浸大、成大。中大宣布，由于公共交通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取消今日傍晚6:30之后的课堂。浸大话，由于要回应同学对于个人安全的忧虑，决定取消今明两日下午4:30之后的课堂。港大就宣布取消傍晚6:30的课堂，而成大就决定取消傍晚6:00之后的课堂。港铁东铁线大埔墟站中午之后重开，将军澳线宝林站就在中午前重开，港铁服务会提早在今晚8:00结束。现在仍然有11个车站关闭，包括观塘线观塘站、旺角站、黄埔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和坑口站，马鞍山线的车公庙、沙田围、第一城、石门和马鞍山站，以及西铁线的小康站。另外4条轻铁线暂停服务，包括705、614、615和 751P。至于706、751线在天水围区要改道，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被指是为土耳其出兵叙利亚攻击库尔德武装开绿灯。土耳其国防部宣布已经完成军事行动的部署，特朗普警告土耳其切勿行动过火，否则美国将会摧毁土耳其的经济。特朗普早前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之后决定撤军，认为是时候结束在叙利亚无休止的战争。不过特朗普的决定引起共和党议员不满，认为背弃协助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盟友库尔德武装，不顾他们的安危。美军在叙利亚部署大约1000兵力，当中几十名士兵撤出东北部之后，土耳其军方车辆随即开到同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美国五角大楼和白宫都发表声明，表示美方不支持亦都不参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吹和半东风，今晚部分时间多云，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0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707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蚊，升1.2；美团点评89蚊，升4.3；建设银行5.98，升咗6仙；友邦保险73.9，升咗3.5；盈富基金26.8，升咗1毫；港交所232蚊，升咗6蚊；中国平安91.05蚊，升咗1蚊。百威亚太31.9，升咗0.4；汇丰控股58.6，升咗3.5；招商银行37.2，跌咗1.5。跟住汇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7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2.85美元，卖出1,49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环保大道方向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但系咧而家就冇之前咁塞啦，一带车多啫。咁就系环保大道方向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对开咧就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喺港岛方面啦，坚拿道东天桥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清理好啦，而家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啦，快线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一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咁另外，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南昌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咧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嘅，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就慢车，龙尾希福道。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呢一段亦都是慢车嘅，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弥敦道来回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交通就好翻少少，咁但系都系有少少车龙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接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都是繁忙嘅，而家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丽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嚟三点半之后，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嘅。仲有今日嘅嘉宾康子妮喺度嘅。咁头先我哋讲咗话，即系点解会学音乐啦，同埋都讲咗啲即系做和音嘅故事嘅。之后想问一下，其实做和音最大嘅满足感其实系啲咩呢？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把声唔系唱主嘅声嚟嘅，我觉得我把声唔系好听嗰啲声嚟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我唱和音咧，我就唔会觉得自己难听啦。把聲，同埋我都幾 amoeba 嘅，即係我可以即係融入去其他人嘅聲嗰度咁樣咯。咁然之後你當咧得一條聲，即係一條 mono 嘅聲主音咁樣，跟住加埋和音，如果再加多幾兩個，我哋今次有五個和音啊，仲做組二。咁個 chord 你諗下，即係個三文字原本都係塊肉嘅啫，夾多一塊麵包，再下低又夾多一塊麵包，跟住可能又夾啲菜，夾啲番茄咁，嗰件事豐富好多嘅喎，好 juicy 嘅真係，係啊，咁你聽落去個耳仔係即係哇正啦，即係咁樣感覺咯。 我就係嗰塊煙肉啦。 係啊，咁你其中係啦，冇錯，你係其中一塊煙肉喎。你哇，你令到件事完美咗咧，咁你更加開心㗎。 OK， 但我想知，譬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和音上面一啲嘅角色啦，咁我哋都话要配合个歌手去到一齐 teamwork 去做一件事咁。咁但系譬如你自己有冇曾经谂过，不如 solo 我又试下做一啲自己音乐嘅 project 啊？嗱， 我成日都唔敢 solo 噶。 咪先 ，solo 系演奏啊，定系唱歌，定系咩事？ 唱歌咯，如果讲系，如果讲唱歌嘅话，咁你话 solo 唯一我敢嘅咧就系弹琴咯，即系呢件事有啲本能嘅，因为咁多年啦已经系啦，即系你叫我自己一个人揸车，我唔会惊嘅，因为已经揸咗几十年啦咁样。咁吹 flute 嗱，如果咧我要排行嘅话咧，系啦，琴系我第一个 instrument 啦，咁所以冇咁惊嘅。咁跟住唱歌都 OK 嘅，跟住 flute 咧，其实譬如今次演唱会我哋有一 part 系我同阿 Pearl 另外一個 partner 都係吹 flute 嘅個男仔一起出去 solo 咗兩首歌咁。咁咧，譬如話我要背啊嘛，因為嗰個 flute 嘅 part 吹嗰粒音，譬如 B flat 咁樣。咁喺我吹出嚟之前，我個腦運作係點咧？我要首先喺個譜嗰度，我見到個譜啦，咪哦 B flat 好啦。那個理解就係要走咗去個琴嗰度先。B flat 喺邊？然之後先走去個 flute 嗰度嘅 B flat 咁樣咯。咁你諗下幾晚，即係好似你 translate 一個語言咁樣啊。咁你諗下，哇！好，即係有時咧，你記得嗰粒音，但係你轉唔切，仲係喺個琴度咋，未去到 flute 啊，咁樣咧，咁就會吹錯咯，所以咧好驚。 但係唔使即興噶嘛，即係譬如你可能 rehearsal 過好多次，咁咪會可以克服到嗰件事。 但 係 因為要背啊嘛，咁我老已經咧好耐冇試過背嘢啦嘛，即係背嘢嚟對我嚟講咧，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嘅。我哋背歌詞都係啊，我哋有一個位就係要喺台面嗰度，係啦係啦，即係回轉壽司嗰個轉盤咁樣嗰個咧，佢個難度係咩咧？就係佢唔係話成首歌你唱曬歌詞，即係可能唱四隻字，突然間跟住唱兩隻字又咁樣，咁你點記得呢？係咪你成嗰度成十幾首歌嘛？咁啲和音團隊裏面有幾個咧好有經驗嘅，咁就會教我。佢唔係等教㗎，即係佢係好純粹地 share。嗱，我咁樣做㗎，你睇下你得唔得啦？咁你睇下你會唔會想啦？咁有一個就做開舞台劇叫 Margaret 啦，咁佢就話罰抄啊咁樣，趣味罰抄咁樣。佢話嗱，總之你背完之後抄翻佢出嚟啊，默翻佢出嚟背默。系啦，咁系啲做舞台劇嗰啲人，原來佢係會咁樣做嘅。好啦，跟住咧到另外一位叫 Angelita 啦，又係好資深嘅歌手嚟嘅。咁佢咧就話：我就係即係靠聽嘢嘅人，所以佢咧就會將佢嘅和音佢自己嘅 part 就錄咗音去。然之後聽翻，咁我又做咯。總之佢哋講咩我就做乜嘢咁樣。咁另外一位再資深啲嘅咧，叫 Jackie 咧，佢唱咗30年噶啦，但係個樣仲係20歲咁樣嘅。咁咧佢我一定要咁講嘅，因為佢聽到嘅話咧，咁你真係話老啫。咁所以佢係20歲 ，OK。咁咧佢咧就唔使做任何嘢，因為佢好資深啊嘛。咁咧佢就係食。嗰、那個叫咩？八仙果係咪啊？係咪叫八仙果？ 即係嗰啲等個喉嚨嗰啲 方形 嗰 啲。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勁食啦 ，OK。總之任何方法， 係嗰個係幫記憶嘅咩？ 其實是幫個喉嚨啦，舒暢嘅，係啦，因為佢個腦已經係唔需要再記嘢啦，佢已經 build in 咗 in the blood 嗰陣係啦， 集國家之大成， 係啦，冇錯，所以咩方法我都用盡咁樣咯。 咁而家揾到一個自己最 work 到嘅， 係啊，咁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我係睇嘢嘅人嚟嘅，我要 visual 嘅。咁所以抄歌詞嗰個係最 work 嘅，所以我每一次譬如話有人訪問我咧，我都覺得其實不如你訪問埋佢哋啊，因為咧我冇嘢講噶啦，我講完咯咁嗰陣咧，我係新仔嚟噶。 但係如果即係佢係抄歌詞嘅話，你執到嗰份歌詞，你真係唔知佢唱邊首歌，因為佢兩個字之後就 係啊，兩但係唔係㗎，啲粉絲好勁㗎，係 啊， 淨係見到兩隻字已經咧，即係譬如我都有 IG 度 post 我自己寫，即係有啲功課我都好靚啊嘛，自己做咁我咪 post 咯。咁但係我已經無視咗嗰啲大部分嘅字，我淨係可能淨係有剩咗兩隻字出嚟嘅歌詞裏邊嘅冠軍咁，佢做乜劇透啊？即係你做咩？你做乜講？你可唔可以 professional 啲啊？十六號愛人咯，咁嗰啲咧，哎呀！ 因为我以前是冠军 嚟啊， 但系又冇办法啦。咁呢啲歌容祖儿唱嘅机会率都好大噶嘛。 我变了你的十六号爱人，随便碰上那个他都比我更有趣吸引。偶尔我亦愿我是别人，共穿过化身，共你再密运。我以前是冠军，怎会惯做后备爱人？曾经。上到最高，逐渐滑落谷底的暗，看见未来，双脚已在震。因我说过爱是磨陷，才会受教训。 喂，咁但系譬如我哋先前都提过啦，就系、是、譬如阿康子嚟你自己有夹开一个叫组合啦 ，Arm Charm 咁样。 系 Facebook 佢有个 page 噶吓 ，ARM Charm 系 CHARM， 中文字大家都唔识写。 系啦，喂，咁呢个 project 会唔会继续去到 run 落去嘅咧？ 会， 因为啲歌真系几好听。 系啊，你哎呀，我好开心啊！ 系啊， 我哋系上年啊2018年嘅年中。嗰陣時候開始 form 嘅，咁我哋個成員咧其實都係鄭伊健啲樂手嚟嘅，咁又包括有一個叫 Veronica 啦 ，V 記，佢中文名叫李端霞，係啦。咁如果講佢曾經贏過個獎嘅，就係金像獎，佢係做嗰個紅 van 嗰個配樂啦。咁咧佢係有個花名係多功能婦女嘅，因為佢咧佢係一個 用啲單功能婦女，我都一個 function 嘅啫，就係靚啦。 function 都多功能，而佢嘅多功能咧係即係多到咧，你數嚟數去都數唔曬嘅，因為佢識嘅樂器好多啦。然之後佢本身喺錄音室裏邊，佢係 engineer 啦，女嘅 engineer 好少喺香港。咁啊，跟住佢又係又做 mixing 啦，又亦都係composer 啦。佢係個發起人嚟嘅。跟住咧，另外一位咧就係 Grace 啦 ，Grace 係 live violin 嘅，咁佢個正職係一位律師嚟嘅，好神奇，神奇女俠。咁跟住我啦，咁其實 day one 咧，阿 Vicky 揾我咧，我以為佢打錯電話嘅，因為咧佢揾我當日咧，其實我已經差唔多接近兩年係冇掂過演唱會嘅嘢啦，音樂嘅嘢冇乜點做，咁已經咧我已經打定輸數噶啦。我嗰陣時去自己走去做咩咧？我做代購，係啦，即係總之做一啲完全同音樂無關嘅嘢，因為我覺得我諗我應該都唔係屬於即係做呢啲工作嘅嘢噶啦，咁樣咯。咁我其實我好記得咧嗰一個電話咧，佢 confirm 咗之後咧，因為佢話梗係你啦咁樣，我話點解咧？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我仲要解釋。咁佢就話：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喺鄭伊健演唱會？咁嗰一次咧，我係要做三樣嘢嘅。一首歌裏面我要唱和音啦，吹 flute 啦，當然唔係同一時間啦。OK， 你有幾多？係啦，幾多個口啊？做到咁多嘢， 我要澄清嘅，唔係同一時間吹 flute 同埋唱和音。但係 咁一定好多人揾你做 show 啊！ 好抵請啊！可以同一時間完成三。工作 特意工作，咁同埋弹 keyboard 嘅，咁咁系点样咧？即系可能弹紧 keyboard 嘅时候要唱，跟住唱完嗰段就即刻要吹，吹完之后又要即刻唱，唱完又要可能同一时间要弹又唱咁。咁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唔可以将三份谱就咁 棟篤咁排隊，因為同一行係講緊係好難睇嘅咁樣。咁於是我就將三樣嘢 merge 埋變成咗一份譜。咁佢咧就嗰日係經過見到我份譜嘅。咁佢睇完之後咧，佢就唔出聲，佢就行咗去。原來佢一路就記住。咁係咯，佢講咗一啲嘢係話 confirm 係你啊咁樣咯。咁我記得嗰次咧，我係喺個車度喊嘅。係啊，因為我真係原來我去到個點咧，我已經唔相信自己啦。咁咧，突然間有人話唔係啊，喂，其實你 OK 嘅咁樣咧，你個人即刻哇，即係翻嚟啦，咁樣啲信心自信心翻曬嚟，冇事咁咯。咁跟住。佢一開始揾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係做配樂先嘅，因為其實阿 Vinny 做好多電影嘅嘢。咁我哋第一首 Armchair 第一首做嘅歌咧就叫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咁就係 At Seventeen 嗰首歌，你就改阿 Vicky 改編咗，咁我哋去參與嘅啫，即係佢改編咗之後，佢就話我聽話，嗱你就唱呢個音咁樣，咁跟住但係有啲 instrument 嘅嘢，我哋都可以自己，即係譬如話，我覺得呢度呢個音可以點，佢俾我哋去發揮嘅咁樣，咁個開始就係咁咯，咁然之後我哋中間做過兩個 gig 嘅，咁就大部分都係阿 Vicky 編曲，咁但係咧，亦都試過咧。我哋有一次係用咗周慧敏嗰首《A Long and Lasting Love》咧。咁我哋就係真係好 raw 咁樣樣。我哋有個地方去 rehearse 嘅，好 raw 咁喺嗰度就即席編嘅。咁然之後一路咁樣就一晚兩個鐘到啦，就編咗首歌咯。 但係咁而家呢個 project 會唔會繼續 ongoing？ 會啊。首先就係而家我哋咧。已經當咗自己 Armchair 係一個 artist 噶啦，我哋會用呢個嚟個名義咧嚟去接嘢嘅，咁咯，係啦，即係譬如話人哋話，喂，我哋有個 project 啊，阿 B 嘅，我想揾你做，好啊，Armchair 會做噶 ，Armchair 係咩嚟㗎？Armchair 咧其實係咩咁，佢會解釋咁樣咯，咁就係啊，咁佢嚟緊有兩個 project 咧，我哋都會用 Armchair 嘅即係成員加 Armchair 嘅 style 去做咯，其實 Armchair 咧。即係好明，顧名思義係好岩蠶嘅啲嘢。我哋三個有岩蠶啦、騎呢啦。其實我哋嘅年紀係唔適宜做新人嘅。不過就係正正因為咁，所以我哋叫岩蠶啦。咁同埋咧，其實 點解佢成日都要踩低自己？ 唔係呢個事實嚟噶嘛，係事實嚟噶嘛。咁跟住 Armchair 其實都有解釋嘅，即係 Armchair 我哋真係走上去 search 呢個字咧，其實係解釋咧就係、是、無論係男或者女。嗰、那個翹住嘅手側跟個小鮮肉，咁嗰個臂彎就係一個 arm charm 啦。咁而嗰點解叫 arm？ 點 arm 就係即係 literally 個 arm 啦，個手啦。跟住個 charm 就係側跟嗰個小鮮肉咯，係啦，咁咯。咁其實係 ironic 嘅，係啦，呢個係ironic 嘅，係啦，亦都就係岩蠶咯。即係我哋好希望，我哋好希望有個 arm charm， 亦都好希望成為人哋嘅 arm charm 啦。但係呢個係一個夢想嚟嘅啫。 哦， 咁我哋用音樂去做呢件事咯。 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這世上已不多記載，你卻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説愛是漫長。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心相通，不说半句只懂相爱，痴心爱一生都不够，献上我温馨的爱，暖意遍体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 咁所以嗱，呢個係康姐嚟緊其中一個就係 Armchair 呢個 project 啦。咁譬如嚟緊會唔會仲有第二啲係都係保安嘅工作啊，或者係樂手嘅工作啊？諸如此類。 有啊，咁其實咧，我有人問過我㗎，你中意喺音樂上面做啲乜嘢咧？咁而我覺得我想放多啲時間去即係表演嗰樣嘢嘅，即係無論係喺後邊表演，或者前邊表演，或者係一啲 creation 嘅嘢我都中意，即係譬如作啊，或者編嘢啊咁樣樣，我都中意嘅。咁所以我會繼續啊，咁十一月就整。 見會再巡迴啦，跟住嚟緊都會有，即係 Armchamp 都繼續會接一啲 project 咯， okay. 所以我哋會好 active 嘅都會。 OK， 唔知到時會唔會再睇到嗰個係同時間要玩三樣嘢啦？ 唔係，可能而家多咗，再多 佢連有隻鼓添， 因為對腳仲得閒啊嘛，所以係 啊， 仲跳埋踢添。 好難啊！呢件事 究竟要幾忙咧？咁樣樣， 所以圍住佢。 係啊，但係譬如頭先開頭嘅都有提到一樣嘢，就係可能有多人話啊，其實讀音樂咁讀完出嚟，其實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咁樣。咁反而我有興趣嘅就係可能讀音樂好多時都係覺得係 classical。 系 咁去 train 噶嘛， 是啊， 但系譬如可能要将呢一啲嘅 knowledge 摆喺流行乐上面，中间有冇嘢需要 adjust 噶？ 咁一定有嘅，咁因为 style 系完全唔同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系，其实所有音乐咧都系嚟自系。係個根都係喺 classical 嗰度，因為其實係一個演變嚟嘅啫，係無論係 jazz 啊或者 blues 啊咩 whatever， 而家你聽到嘅所有嘅 style 最初都係喺 classical 嗰度，咁所以如果你有個最 basic 嘅 training 咧，係好緊要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定要，即係有啲人係自學啊，或者佢係中間插入，咁都可以嘅。即係譬如話我哋細個嗰時彈琴咧，咪成日都要彈一樣嘢叫做 scale 嘅，即係 do re mi fa sol 啲都即係好悶嘅。跟住又轉第二個 key， 咁嗰啲咧，咁細個嗰陣係好憎彈嘅，咁但係咧，我話俾你聽，到咧咁，到你彈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係好中意彈 scale， 點解咧？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好嘅 warm up 嚟嘅。咁而家咧啲 runs 咧，即係嗰啲裝飾嘅嘢咧，其實全部都係嚟自啲 scale 啫嘛。咁即係你個基本功練得好咧，呢啲係好易。咁你彈到呢啲我好滿足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啲係好緊要咯。呢啲基本功。 OK， 同埋你知道咯，即係就算你係中意音樂好，你讀音樂都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你將來可以係 啊 做到。頭先你提過好多唔同嘅工種，你都可以涉獵其中。 係啊，我做過我嗰時我仔。High school 嗰時候，即係佢哋揾啲 parents 翻嚟講啲 career talk 咁樣。咁我都因為咁嘅緣故，我就走去做啲 research 啦。咁其實讀音樂咧，今時今日咧，唔係咁即係淨係教啊，或者即係好喺個 concert hall 裏邊表演啊咁簡單，唔係噶，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啊。creative 嘅嘢啦，同埋有啲 crossover 嘢。其實我覺得而家如果你要衝出重圍咧，其實係要將兩樣完全唔拉更嘅嘢擺埋一齊咯。咁音樂係一個好容易擺好多嘢同一齊嘅一個元素嚟嘅。咁即係譬如音樂同瞓覺咁樣，可能或者同健康咁，已經而家其實已經好多 product 啦，係啦 ，therapy 啊，或者一啲 product 係可以做到啦。咁我覺得即係只要你花啲心思去諗下，其實可以係一條新嘅路嚟嘅。咁樣咯。呢個係一個parenting 嘅 talk 嚟嘅 ，OK？ 繼續嚟個現嘅第二部分嘅升學史啦， 係啦。我以前真係做過一個節目叫《升學王》㗎，係 啊， 係啊， 就係講呢啲唔同 升學嘅嘢啦。咁同埋係啊，即係如果讀啲閒科，而係嗰個係主，即係你專係讀啲閒科，咁啊點啊咁嗰啲咯，係啊。我做咗啲呢啲節目。 即係就算你做主持啊，如果你即係譬如你做個 event， 但我都識彈琴同唱歌啊，嗱你又可以加錢啦。 但係嗰個 event 係唔需要你彈琴同唱歌，但係我要加錢係咪？ 我加樂器 啊！你睇我 portfolio 幾勁咁，唔係俾我彈係嘛？我嗰日特別有節奏感㗎。咁啊，期待嚟緊康子嚟啦，即係啱啱你哋呢個 project 啦。我真係期望聽到多啲呢啲新嘅作品。喂，今日要多謝曬康子嚟啦，係啊，同我哋講好多即係佢嘅古仔咁樣。同埋我臨尾真係想講，佢講把聲好好聽。 係啊，其實你把聲好入咪啊，係啊，你好啱做主持啊， 多謝你。 好好聽佢把聲真係，係啊。 我覺得我同佢有一樣好似咧，就我哋兩個咧係好需要人哋嘅讚賞嗰種咧。 我仲一路望住兩個，有邊度似？ 因為似。 似啦， 系你睇人哋几好人，真系好衰。 唔系啊，其实所有人都中意有赞赏嘅。 系啊，因为我每一次见到一赞赏咧，头先讲到李端行对佢赞赏咧，佢系会瞬间嗰种少女味出咗嚟咧， 我会喊噶真系。 好啦，唔好去个位啦，你 呢度得噶啦。 咁好啦，我哋今日有节目时间又够啦，系咪咁？kick 曬啊！我哋條脷已經好啦，你叻啲啊！呢樣嘢你講， 咪俾佢 包尾啊！你包尾啊！包尾啊！你哋兩個碌共通支持嚟啊！ 我哋下次再見，拜 拜。 永遠有一個吻未嘗，有些燭光未燃亮。若愛太苦要落糖，電腦斷線亦 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若要错失永不能守，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候。若你说不再听明歌，不想再经历史船过，假使抱住你拳头，到底也无法牵手。就是为了追求一时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扼杀，没法承受。 Why don't you just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永远也不妥协伤口，有些憾事不放手。若你退后， 你而家听紧呢个版本嘅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啦，同埋之前嘅 The Long and Lasting Love 啦，就系康子妮啦，诶佢哋呢一对嘅组合啦，啱 Charm 佢哋重新改编嘅作品嚟嘅，所以去揾佢哋嘅 Facebook page 自己 follow 下佢哋啦。 唔属于言论自由嘅范畴，频道决定暂停转播 NBA 季前赛之外，亦都会立即排查涉及 NBA 嘅一切合作交流。亚当斯华在日本出席活动的时候说， NBA 作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组织，表明支持莫雷行使言论和政治表态的自由，又提到他们就事件向中国球迷致歉和支持他人的权利并没有矛盾。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今晚部分时间多云，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4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7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8升1蚊，美团点评89蚊升4.3，建设银行5.96升4仙，友邦保险74蚊升4.5，港交所231.2升5.2，盈富基金26.8升1毫，中国平安90.8升7.5，百威亚太31.55升1.05，汇丰控股58.5升2.5，招商银行37.05跌咗3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634，瑞士法郎7.9，澳元5.292，加元5.897，新西兰元4.954，欧元8.6143。每百日元对港元7.3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0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7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跌咗1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6.07美元，卖出149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中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咧而家就排到去过咗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过咗彩虹村噶啦。咁至于较早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嘅意外就清咗场，交通正常翻晒。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大约是在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而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公园。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反方向去尖沙咀那边，由界限街开始有车龙架排到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是车多缓慢，龙尾相当之长下的。因为较早时近住窝打路道是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搭埋一起就比较塞车了。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阿佳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的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要未雨绸缪，每一日都要动一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新一代电子护照采用更高防伪技术，开创科技新里程。申请证件服务站，申请自助拍照功能，填表、影相、付款一站完成。亦可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递交申请，处理只需五个工作天。令我郭伟亮 Eric Park 同大家更方便更快捷遨游世界。新一代电子护照，前瞻未来，联系世界精彩。现有护照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CIBS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当没有成为日常。 其实这个节目呢是玩少少概念的。我们生活上很多时候讲紧我们拥有啲咩，但是呢今次就想讲下就是我们好似必要嘅嘢，但是原来有啲人系冇嘅。 I 代表一起参与。 如果俾你为自己嘅人生狠狠地出走一次，你最想去边度？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钢琴是这位新人的标志之一。 Never mind, never mind, 小心意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随石板街进街。Never mind, 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但恋爱。 资深学琴的 Oscar 除了在这首作品选用了钢琴编曲之外，之前亦同编曲人在不同的古典歌入面去攞灵感，希望做到流行中带古典的感觉。作曲 iPhone Eric Kwok， 填词林宝，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陶旭伦 Never 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 是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找个有经验的电器师傅保养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sing along.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騷動音樂。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13啦吓，咁啊转头我哋继续会有 星学企划啊，今次嚟到嘅系标嘅同学啊。 水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数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皮包，添一口醉掉更好。与青春作细节，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别去绷紧的脚步，我跟你，你跟我。从来未老，车里常有我，你我又似最初，肯骗时间的汗，思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泡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中着养着醉着染着试着穿着更多，你在我在每夜每夜哪怕蹉跎，我们宅地有声。我们买布有风，我们额上有花，我们同途作证，我们脸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作证。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也任幻，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赌，以青春作细节，悠然共舞，始终都给退路。天气未算好，谁人一生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歌，你我又似最初，肯见时间的汗，施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怕着叫着想着抱着更多，中着养着醉着饮着试着说着更多，你在我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 然后我们就要多放，当人你是否可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星 学企划，好啦，今天我哋直播室嘅现场咧，系有嚟自浸会大学嘅两位同学嘅， 欢迎两位 ，Hello， 介绍自己，系啊，叫咩名啊？ 我系 Brian， 你埋啲咪啊，衰， 我系读 marketing 嘅 Brian， 系读 marketing 嘅 Brian， 我都系读 marketing 嘅 Kiki。 OK，Kiki 同埋 Brian，OK 兩位， 係啦，我哋又先問一下啦，即係呢個星學企劃，即係通常都會問點解會想參與嘅咧咁樣， 係 啦，成 個 夏天 嘅 喎。 Joe 邊位係 Joe？ 我諗緊都突然之間係做咗嗰個音樂會啦，算係係咪啊？ 做咗一個小型嘅分享會，咁就分享翻一啲人面對情緒低落嘅時候，佢哋會做啲咩事啦？同埋我哋邀請咗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人過嚟同我哋做一啲小嘅分享會咁樣。 哦 ，OK， 但係你哋兩個點解會有呢個 idea， 同埋點解想參加呢個 project 嘅開頭其實？ 我係覺得因為同明星合作都幾特別，因為呢個機會都好難有可以同明星搞一個 event 或者 campaign 咁樣。 係。 都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但他听到完全没有心都 OK 啦，就是挺特别啦，不错这样。那 Kiki 呢？ 我都是因为学校宣传这个计划，跟着我就觉得这个计划其实都真的很得意，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到明星啊或者拍摄上面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接触到的时候都觉得是一个对我们可能之后发展又会是很好的一个幫助咁樣。 OK， 啊係，因為佢哋做 marketing 咁樣，即係你起碼有啲 experience， 第時將來可能我哋有 campaign 咁樣同 artist 做啲乜嘢嘢，咁都可能有個即係有啲嘢講到出嚟啊。係， 所以可能之後索性入埋唱片公司添。 係， 幫你做啲。 咁你哋開頭知道係會即係因為抽籤啦，然之後就抽中咗同阿 Joy 合作啦，覺得係易做。定係咦難做呢？ 我記得現場你哋好興奮噶喎，係咪啊？係 啊， 係啊，即係佢哋 咁即係執到好醜啦。 係啊，大聲到咧，Joyce 喺台上都問你哋係咪真係咁興奮？ 因為 Joyce 其實係我哋頭嗰幾名想揀嘅明星嚟嘅，所以我哋抽到嘅時候都好開心，因為覺得佢份人好容易相處，同埋因為佢成日都好開心咧，跟住我哋就覺得可能呢個明星會對於我哋嚟講容易啲相處咁樣咯。 即係問 Nice 啊， 好開心地好想問你講邊個最難相處，不過都係我冇呢個膽量。 咁但係會唔會開頭已經初步已經有啲諗法就係，既然你哋心目中頭幾位已經想同阿 Joyce 合作㗎啦嘛，咁本身應該係咪有啲 plan 就係，可以同佢做啲咩嘅 project， 做啲咩 campaign 咁樣咧？ 其實我哋一開始就都知道欣兒係一個好 positive 嘅人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初步其實都係想問咗欣兒佢本身嚟緊有咩 plan， 我哋先去再做一個決定咯。咁我哋問完欣兒，即係第一日抽籤揀咗欣兒之後咧，咁我哋就知道欣兒其實係想宣傳佢首新歌《救命歌》嘅，咁所以我哋嚟緊接下落嚟嗰啲 campaign 啊或者 event， 其實主要嘅目標都係宣傳翻佢嘅《救命歌》咯。幫佢 你 count up propose 俾佢啊嘛，我反而想你當我宣傳浸會大學嘅 marketing 嘅 department， 等我傾下先， 維護你啦，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大佬咁樣。咁你哋開頭有啲咩嘅諗法㗎？即係聽到 OK 佢想 promote 呢首新歌啦咁樣。即刻想出嚟有啲咩 idea 咧？ 我哋本身因為佢亦都想同一啲社會上面嘅一啲 社企合作嘅，咁欣兒就有一間好想合作嘅 Ring Lily 啦，咁但係 Ring Lily 就可能就未得閒同我哋合作，咁我哋最後就揀咗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咁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想希望人唔好咁容易就放棄自己個生命啊，keep 住一個希望喺個身咁樣嘅。 OK， 因為我知道你哋度咗好似話有啲 online campaign 噶嘛，記唔記得？即係除咗最後有一個係真係一個音樂嘅 show 之外，係啲 online campaign 係做啲咩？我想問。 個 online campaign 係想回應翻 Joyce 嘅新歌啦，咁我哋就想話讓 市民都每人分享一首自己的救命歌咯，屬於咁，所以可能佢哋就我哋就 po 咗啲相上網啦，然後就叫佢哋去 tap 翻身邊嘅幾個 friend 嚟做翻呢個 challenge 咁樣，就分享翻自己嘅一首救命歌咁樣。 OK， 咁啊，梗係要問下你哋兩個嗰個救命歌係邊首先啦，係啊。 我嗰首就係 Super Moment 嗰首《沙燕之歌》嘅，係咁，因為我覺得呢首歌都喺我覺得要放棄嘅時候，佢都係俾咗一個動力去推進我嘅咯。 熱血大力， 係啦係啦， 因為佢打棒球嘅，所以食翻套戲啦。 係啱嘅。 但係嗰陣時遇到啲咩人生嘅關口，令到你即係咁沮喪咁樣咧？ 係咯， 失戀。 听沙燕之歌， 点知啫？可能个女仔有个燕字，你点知啫？ 其实个女仔咩叫沙燕？ 其实都只系因为有好多assignment 啊，或者 midterm 咁，所以令到我好 系 沮丧啊。 OK， 所以讲 deadline 嘅时候咧，就可以听住呢首歌，俾啲憧憬自己啦。 但系你真系要好好珍惜呢啲 moment。当你有一日发现你人生原来最大嘅烦恼只系交功课嘅时候，你就知道你嘅人生 好幸福啊！ 好幸福。 跟住佢转头话：你班老 man 教我而家咁样。咁啊 ，Kiki 咧，你自己 我自己分享嗰首歌系假使世界不像你預期，咁我覺得呢首歌都係好多人嘅救命歌啦，同埋係咯，佢入邊嘅歌詞都好鼓勵到人嘅，即使個世界對你點都好，你都係繼續要前行噶啦。咁當你去到盡頭嘅時候，你就真係知道自己會之後落嚟會點樣行嘅路，咁就唔好諗咁多咁樣咯。 係，咁你嗰陣時又係咩時候咁需要呢首歌嘅？定係只係聽咗就覺得啊，袋一袋先，有啲咩事就拎出嚟防下身啦咁樣。 其實都冇話咩特別嘅事， yeah. 只不過係自己真係唔開心或者。是什麼的時候就拿出來聽，跟着就去鼓勵自己繼續去行，就不要向後行了這樣。 OK，我以為他們兩個呢就一定會，即如果 marketing 特別有 client， 那你選什麼歌？那當然是 Joyce 那首救命歌。我以為很假的。 你不要這麼早以為你這麼虛偽，遲多幾年先，遲多幾年他就認識了。 所以就是 online 就是有這個 challenge 啦，就是收集一下其他不同的意見啊、故事啊這樣。那去到最後有沒有將這些故事可能放下去？因為作為你們有一個係少少係喺分享會加一個音樂會咁樣噶嘛。 咁本身喺我哋之前個 campaign 嗰度都諗住話將翻拎翻呢個 challenge 入去我哋個 event 度嘅。咁我哋本身呢個 event 入邊有另外一個 blog 啦，有諗住話貼翻大家嘅一啲救命歌啊，或者唔愉快嘅事、開心嘅事上去。咁但係好可惜，就係因為社會上面嘅一啲問題，咁所以令到我哋都做唔到呢樣嘢，咁就轉咗做一個 live 嘅直播，咁我哋就好不幸地就做唔到嗰件事咁樣。 有冇失望咧？少少真係覺得，定係因為我覺得佢哋即刻諗到一個新嘅 backup plan， 都係厲害 嘅。 係因為其實我哋原本係諗住喺浸會大學度搞嘅，咁但係因為有好多阻滯啦，咁我哋唯有即刻就轉咗做 Facebook live。咁其實我哋都冇話，都其實都冇咩時間俾我哋去氣餒啊，或者等等啦，因為其實我哋都要即刻即場諗下成個 Facebook Live 成個一小時，我哋有咩嘢係可以嗰啲做到啦，同埋啲時間點樣分配啊，嘉賓又點樣要講啲乜嘢咁樣。 OK， 幾好啊！我覺得即刻會有個 backup plan，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決定嚟。係 啊，咁完咗呢幾個月，完咗呢個 project 之後，有啲咩你覺得得著啊，應該走啊咁樣咧？各自 ，Brian。 我最大得著就是看看其實是怎樣去搞一個 event 咯，就算我們真的搞不到整個浸會大學的 offline event，其實我們都即刻就有些 backup 的plan 啊，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去學習咯。 OK， 你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咁啱咯，做呢啲嘢嘅時候。阿 Kiki 咧， 我覺得我學到嘅係，因為今次嘅 event 咧，其實我哋都真係諗得好唔仔細，因為我哋其實都真係第一次去做一個實體嘅 event 啦，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未必顧及到 Joyce 嘅感受啊，又或者係我哋未必做到 所有嘢都好 perfect 或者係一絲不苟咁樣，所以之後落嚟可能我對於我哋嚟講會更加仔細或者諗得多少少咁樣咯。 OK， 咁好啊，起碼有個經驗咪喺中間去到學一下啲新嘅伎倆啊。 咁到底佢哋有啲咩事咁不顧呢個 Joyce 嘅感受咧？十月一號之後出街嘅節目咧，大家就可以睇到。 係啦，咁到時你就睇翻港視三十一啦，就睇到就每一個同學同阿 Joyce 嗰個嘅合作係點樣樣啦。喂，今日都係曬有 Brian 啦，同埋 Kiki， thank you。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会有几累，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重罪，毫无权利得交税，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只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如若你累到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大声嗌，诚实告解。Everything is alright. 哭不需理由，乐观这种爱否定你，抛下装扮。让红潮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只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 今天我们有郑欣宜这首作品叫做《救命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近日严重破坏行为已经去到无底线和无法无天，政府会以最大决心制止，她又呼吁不要再为暴力撑腰。至于会不会引用紧急法禁制互联网，林郑月娥说现在未有计划再引用紧急法订立新规例。禁止蒙面规例生效之后局势恶化，被问到立新例会是否等同以火水救火，林郑月娥强调新法例是要增加阻吓性，协助未成年人士远离政治活动和暴力行为。新例生效之后，有警员在放催泪弹之后扯开记者的防毒面罩，林郑月娥说新闻工作者属于可获豁免人士，会要求警方、新闻处等在政府内部研究做好平衡。 近日示威活动中，民建联有四位议员的办事处受到破坏和纵火，街站亦都受到滋扰。民建联谴责暴力行为，呼吁民主派和示威者割席，回复社会安宁。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形容，社会已经陷入半瘫痪状态，不少商店关门，市民不敢外出，亦都没有交通工具，令到香港内伤。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认为，禁止蒙面规例成效需要一段时间观察，现时评论是言之尚早。另外，工联会认为禁止蒙面规例能够有效打破有人特意假扮为暴徒的等等的言论等等的谣言，压抑施暴者的野心。议员郭伟强表示，过去周末多了四个工联会的区议员办事处被破坏，又认为条例刚刚推出，目前执法过于宽松，希望政府今后能够严正执法，市民亦都尊重条例。一个的士司机星期日在长沙环道和宇宙街交界被一班人围殴，现场亦都有人士怀疑被的士撞倒受伤。警方今日凌晨在深水埗拘捕了一个20岁的男人，涉嫌参与暴动，他现正被扣留调查。因应 NBA 火箭总经理莫雷早前发表支持香港言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发声明，决定立即暂停转播 NBA 在中国举行的季前赛，并且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被问到中方是否利用影响力妨碍言论自由的时候，说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火箭队有关人士的言论向对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篮协以及是火箭的中方合作伙伴亦都相继发表声明，中方立场亦已经非常清楚，建议对方关注一下中国民众对事件的反应和态度，认为与中方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民意是行不通。NBA 总裁亚当斯华在日本出席活动的时候说， NBA 作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组织，表明支持莫雷行使言论以及是政治表态的自由，又提到他们就事件向中国球迷致歉和支持他人的权利并没有矛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8，升1蚊；美团点评89蚊，升4.3；百威亚太31.6，升1.1；建设银行5.95，升3毫。友邦保险73.95，升4毫；港交所231.2，升5.2；中国平安90.85，升8毫；盈富基金26.8，升1毫；汇丰控股58.45，升2毫；招商银行37.05，跌咗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7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18美元，卖出1,49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港岛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示打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一大挤塞啦，车龙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出口，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告示打道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红隧嘅港岛出口。咁翻嚟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中线嘅意外清咗场啦，咁但系去荃湾方向仍然挤塞，龙尾就去到启业村，咁影响埋咧而家伟业街去观塘道咧都系塞嘅，龙尾去到上怡道，咁就系受到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中线嘅意外影响咧，虽然清咗场，咁但系仲系车龙有待消散嘅。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龙尾就去到启业村，影响埋咧伟业街去观塘道方向都系挤塞，龙尾上怡道。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的。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去返铜锣湾方向，跟住豪苑呢一段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嘉云台的。咁就是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豪苑呢一段非常挤塞。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有少少车龙嘅，而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塞，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咧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呢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嘅，龙尾已经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啦。咁就系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呢一段开始塞啊，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咁最后提多次大家港铁嘅方面嘅消息啊，宝林站同埋大埔墟站咧已经系重开啦，但仍然系有11个车站咧关闭紧。另外，港铁列车服务咧系会提早喺今晚八点结束，咁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八点之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咧，路线705、614、615、751P 咧仍然暂停服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无需等下个，如果 我写过的歌。 就四点四十四分，继续欢迎嚟自今年嘅新人，佢嘅名字叫做林聪，有佢自己作曲加埋填自己呢首新歌，讲嘅就系想一段关系重新开始，嗰段嘅关系就系佢同佢父母亲嗰段嘅关系。新歌嘅歌名叫做《若只如初见》，人要重新开始系难啲嘅，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机械人嘅话。按一下 reset button 就可以重新开始。 无时无常，一拍无神，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崩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靠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生，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远，啊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 郑安琪有个新嘅呢首派台作品 ，single 嘅封面咧系一个机械人嘅头嚟嘅，咁样名字叫做七七三三一二。 令我谂起一首旧嘅作品，同样都系讲机械人嘅故事嘅，陈奕迅嘅呢首作品。 明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最亲热的吻。四点以后见。 作品名称叫做《人工智能》。 也不到的妆。相信世上，我待你最好，我是最宝贝，要爱你，多相爱可多相爱，你也有怪癖，亦与你嬉戏，我逐寸逐寸爱抚你，你想怎么要，纯属的给你。我比失望更接近真爱，更浪漫凄美。教堂预定人造卫星。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可能不需要车子，最好像你。永远吃不腻 WiFi 密的生活写成这一首作品呢？ 浪漫的爱情在定义，快乐回到三年级，自以为完整的身体，突然间脑袋在发晕，我结局写该不该一起，说不配的要道歉还来得及， 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少女》，作曲有林宥嘉，填词有黄伟文同埋林宥嘉。咁甜蜜嘅生活其实应该系少数嘅，我哋都知道生活更加多嘅其实系啲伤心。 谁应说月亮就要高高挂在天空，必须让人思念，让人最美丽的笑容，我见过最美丽的泪光闪烁，也见过那些肉模糊的景象，让灵魂隐隐作痛，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告诉我，为我解。 上嚟系台湾2019年嘅创作女新人，佢个名叫做余佩珍。歌词当中有一句讲嘅系眼前嘅路刺得我太痛太痛，我只系想逃走。歌曲名称叫做《无题日常2019》。昨晚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谂哇，好似都讲中咗香港人嘅2019。 深深深深呼吸。